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第二天，乌云接到通知，到牡丹江市药科专门学校学习。乌云人年轻，心里什么也没装，纯得像一块白绸子。往日在家里帮着父母做些家务活，和村里的姐妹们凑到一起做做女工，剪剪窗花，日子虽然清淡，却也无忧无虑。突然有一天，来了两个当兵的，把他接到了部队，当上了女兵。部队像个大家庭，干部战士全都不拿自己当外人，哥哥弟弟一般的亲。乌云也知道，那些战士到卫生队里看病抹药水，多半是为了去看他。他也不生气，脸蛋儿长得俊长得丑全是父母给的，就像草原上的花朵长在那儿，你能不让人家看吗？看看又能怎么的，能少得了什么？什么也不能少嘛。这么快乐的过了没几天，又稀里糊涂地接到去学习的通知。自己完全弄不清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安排，以为当兵也好，读书也好，全是顺其自然的事儿，都是应该的。他也去找过哥哥巴托尔，巴托尔刚配合359旅外出打仗回来，正在刷洗疲倦的马匹，听妹妹这么一说，自然为妹妹高兴。他说，上级要你去学习你就去，部队里只有考虑要重用的人才让去学习，你不要辜负了首长的希望，好好学，学成了回部队来好好工作。部队跟家里不一样，万事不能任性，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，别给组织上找麻烦。乌云听着一个劲儿的点头，然后恋恋不舍地跟哥哥道别，回到队里收拾行李，等着旅里派人来送他去牡丹江。送乌云去牡丹江，本来金可是要旅里那部日本吉普去的，那是关山林出关时候缴获日军的，一直没有上交，这车就名正言顺地留在了独立旅。这车照说是旅长关山林和金可政委的坐车，可是关山林不喜欢车，喜欢马。关山林从小是放牛长大的，对牲口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在关山林的家乡，有牛的人家得是外面有地屯中有粮的富裕户，有马的人家光有地有粮还不行，还得有势力。关山林家是雇农，别说家里连条牛腿都没有，因为自家没地，连牛粪捡着都没处使，平时牵着主人家的牛去山上放，看着人家的马拉着胶皮轱辘轮大车威风十足地呼啸而过，关山林心里十分眼馋。后来当了兵，跟马有了缘分，从此便拽着马缰绳不肯松手。当兵的时候轮不上他有自己的坐骑，行军打仗要是累了，只配拉着首长的马尾巴摇摇晃晃地走， 等到自己当上了首长，坐骑是一天不肯离身，有空的时候还帮着马夫印印马、刷刷马，也学会一套相马经。譬如好马讲究几宽几紧，蹄爪如何，四脖如何，皮毛如何，耳眼如何，腰肚如何，烈马如何训，病马如何治，都有一套讲究。在延安抗大二分校学习的时候，学员中实行照相的风气，别人照相，把收拾干净的人往镜头前一站就行了。关山林不行，站了自己还得把马牵上。金可在抗大时就跟关山林在一块儿，金可最不爱和关山林在一块儿照相，大家都一边骑站着，他偏偏要骑在高头大马上，比人高出一大截子。金可不满意地说，怎么你就跟大伙儿不一样，非比人家高出一头，你这是闹特殊化。关山林反击说，什么特殊啊？当兵的河马生成是一条绳子上拴着的一对，谁比谁的命贱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他还是整天不理马鞍，就差没搂着马睡觉了。老48团的兵都知道一个风景，那就是他们的团长骑着他那匹枣红烈马，在白山黑水间风一样的呼啸狂奔。到了独立旅，有了车，若不是军情需要，关山林说什么也不做，只骑他的马。所以几个旅部的首长中，只有他有马夫晋中人，别的首长都没有。条件不同了，有了车省了。乌云去牡丹江市学习，金可的意思要旅里那部吉普车送一下，没成想反对的却是关山林。关山林说，不能拿吉普车送，吉普车是旅首长的专车，他没有这个资格。金可说，哎，怎么就没有资格呢？就算没有还不能通融通融？关山林不容置疑，要是别人通融就通融了，偏偏他不行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关山林一瞪豹子眼，因为他是我老婆。呵，瓜秧子没起腕儿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成了你老婆了，你这个人好没脸皮呀。关山林嘿嘿地笑着， 情况再清楚不过了，这个山头我关山林要是拿不下来，也就白打18年仗了，他不是我老婆还能是谁的？ 关山林这么一说，金可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好吩咐下面换一辆马车送乌云去牡丹江。送乌云去牡丹江的是关山林的警卫员邵月和马夫晋中人。1946年开春那会儿，北满还很乱，虽说大部分城市和农村的地盘都在抗联的手中，但是土匪猖獗，仅凋零、小石头河、依兰、林口、伯利等地拥有1000人以上的土匪队伍就有谢文东、孙荣久、张雨欣、李华堂、郎亚斌、吴昌江等8、9支之多，零星的散匪那就更多了。关山林的本意是要晋中人套辆车把乌云送到牡丹江就行了，金可坚决不同意，一定要邵月跟着一块儿去。邵月是1943年在辽西就跟着关山林的，小伙子20出头，机灵鬼似的， 心眼多，手脚也快，打起仗来也是个不要命的人。人说这点跟关山林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。邵岳想打仗，好几次缠着关山林要到下面弄个连排长什么的干干。关山林鞍前马后的用硬了手，就是不放他走。小伙子心里有意见，但是意见归意见，手掌不放人，闹也不管用，只能当好自己的警卫。邵岳和晋中人俩人在吕布里套好车，邵岳胯上吊了一只20响德造盒子，怀里抱着一只苏式转盘机枪，屁股上还挎着4枚日式马尾手榴弹。晋中人负责赶大车，也有3大件儿，除了手榴弹和盒子炮，腿腕上还加了一只5连珠的捷克造马步枪。两个人收拾停当，赶着车去卫生队接了乌云，启程上路，直奔牡丹江。乌云认识邵岳，他对这个精精深深的旅长的警卫员很有好感。等晋中人一甩鞭响，马车撒着欢上了官道，乌云就问：“哎，小邵，你也去牡丹江啊？”邵岳坐在车辕边儿，晃荡着腿，嗑着瓜子儿，边嗑边说：“那是。怎么，你也去读书？”“ 我？我不读书，我送你。”“ 呀，送我干啥呀？” 邵岳吐出一片瓜子皮儿，看着它落在车轮后面的尘土中。“ 不让你被土匪抢了呗。” 乌云奇怪地问：“那为啥你送我？你是首长的警卫，就送也轮不到你来送啊。” 邵岳发现自己说漏了嘴，灵机一动，改口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，你是咱们旅的独一个女兵，你要是出了问题，那咱们独立旅的女同志就全军覆没了。我是旅长的警卫，我送才显出重要性来呀。” 乌云侧头想了想，这话也对，就说：“这是你说的。” 邵岳丢了一粒瓜子儿放到嘴里：“这你又不懂了，我说了管什么用啊，这话呀是咱们旅长说了才算数，独立旅也就旅长一个人能管得住我，别人说话我还不爱听呢。”晋中人在前面赶着车，听到邵岳说这话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邵岳听见了，扭过头说：“ 哎，晋肠子，你哼什么？你少阴阳怪气儿的。” 晋中人的绰号叫晋肠子，因为人高，像根套马杆。邵岳也有个绰号叫胯子，因为他老爱在胯上吊着2支匣子枪，走路晃晃荡荡的。邵岳和晋中人两个人是一对骄子，平时老爱抬个杠斗个嘴儿，没事儿就编着法子捉弄对方一下。这时候晋中人也不回头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 嘿，我哼什么？我眼里飞进个猛子，我连哼都不能哼了。” 邵岳说：“ 啥？是猛子啊？怎么是猛子呢？是头牛吧？”“ 你才是牛呢，你都快牛死了。”“ 哎，我牛死了关你什么事儿？难道你还想吃牛肉不成？”“ 哼，美的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牛，醋缸里泡了3天，酸的牙碜。我呀，我就拿你的皮烧子做骨，我勒你。”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斗着。 乌云瞪着一双明媚的大眼睛，在一边捂着嘴可劲儿的笑。他心想，他们这样真好，显得多亲热呀。这时候乌云移过来靠近少月说，小少，你刚才说是首长让你来送我，这话当真？少月放过了镜中人，扭过头来说，那当然当真了，难道我还能编出来唬你不成？乌云眨巴着大眼睛由衷地说，没想到首长这么关心我，首长真好。少月和镜中人听了这话，在心中暗暗地笑着说，首长当然关心你了，首长他能不关心你吗？怕碰上土匪，路上还是遭遇了土匪。天渐傍黑的时候，人倦了，马乏了，镜中人就跟少月商量，找个屯子歇歇脚，喂喂马，第二天再赶路。少月不干，说也就几十里路了，又是官道，好走，不如趁着有点亮赶路，最多也就两个时辰便能赶到牡丹江了，把乌云给安排好了，说不定还能赶上一场电影看，看完电影再找个澡堂子泡上一宿，强胜过在野村里啃冷饼子。这两个人正在争着，就听到远处浓浓的暮霭之中有大大的马蹄声传来，不一会儿后面就出现了一二十匹马，马上的人头戴瓜皮里儿缎帽头或巴拿马礼帽，也有扣八块瓦的，身穿对襟黑布夹袄，一排拴摸哥的布钮一律敞着，怀里系着腰带，棉袍一角撩起来掖到腰带上，下身是紧腿马裤，打着绑腿，露出一截腿刺子刀柄在外面。那些人跟在大车上走了一阵子，然后慢慢的分开，从左右两边抄了过来。少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，他说，长子，土匪跟上了。镜中人回头看了看，扬手狠狠地甩了一串响鞭，将马车赶得狂跑。大车跑，那些骑在马上的人也跑，一气儿跑出了几里地，愣是没有能够甩掉。镜中人大喘着粗气说，夸子，咱们车重，跑不过人家。少月早看出来了，怀里的转盘机枪搂孩子似的搂紧了，咬牙切齿地说，跑不过就停下来，打他狗日的，日他妈想接咱们的人没那么便宜的事儿。镜中人放慢了车速，回手将马枪操起来顶上火，匣枪也退了盒子捏在了手上。乌云那个时候吓得不轻，他连连说，哎呀，怎么办怎么办。少月把自己的盒子枪掏出来给他，你拿着这个，等我们开火了你再开火。乌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哎呀，我不会使唤枪。少月傻眼了，没想到身边这个兵竟不会用枪，情况紧急来不及细说，他把快慢机拨到连发上，打开保险，把枪塞到了乌云手中，你趴下别露出头来，等人靠近了你只冲着人扣枪机就行了，要打不赢不想让人捉了去，对自己开火也行。三个人准备停当，镜中人让马慢慢拖着圆套走，那边二十几匹人马渐渐地靠近了，其中有一个带着土耳其式水塔绒帽的，看样子是大哥或四梁八柱式的人物，他在马背上欠了欠身，开口道， 抱抱迎头，什么味儿？ 少月和镜中人都不是关外人，听不懂柳字的黑话，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， 倒是乌云听懂了，他趴在那里打着颤说：“他们让咱们报个姓名，问咱们是干什么的。”邵月明白了，冲着那个水塔绒帽说：“老子是抗联的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水塔绒帽说：“ 原来是抗联的呀，在下离岛歪腕砸窑子放台子接财神吃臭一满赚。” 邵月和晋中人糊涂看乌云，乌云翻译说：“他说他姓谢，打大户，开赌局，绑票，盗墓，什么都干。”邵月又冲着水塔帽说：“ 你们跟了我们老半天了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“ 看两位掌柜的身板英雄，托底手铺，盆子亮，船正，不如挂了柱，靠窑咱们一块儿干。” 邵月又看乌云，乌云说：“ 他说看你们两个像是英雄，信得过，枪又漂亮，胆子也大，不如入了他们的伙儿，一块儿干土匪。” 邵月冲着水塔帽说：“ 放你妈的屁，老子堂堂正正的抗联，老子能干土匪？ 拉你靠窑，我是海桥，挂了柱，咱包你大碗搬浆子，大碟啃掐边儿，海草够你抽，红票进你玩，蓝头可着你花，爷抬你，二位掌柜可以仿一仿，咱滚山东号亮橘红，向来不晃门子。” 乌云又忙翻译：“ 他说拉你们入伙是看朋友的面子，你们若是入了伙，帮你们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大烟够你们抽，女人够你们玩，钱进你们花，让你们想不完的神器。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，他的号叫滚山东，队伍兴旺，很有名气，从来不说假话。” 邵月说：“假话真话的，老子偏不吃他这一套。”水塔绒帽见三个人没有入伙的意思，他就又说：“ 二位掌柜的不肯挂住靠窑也中，那就劳神二位留下喷子和鸭饺子，车上那位牌亮的斗花也留下，二位掌柜自己划了吧。” 乌云打着哆嗦说：“ 他说你们要不肯入伙，就把枪和马留下，把我也留下，你们自己走人。” 这话一说，别说邵月了，连晋中人也火了。晋中人说：“ 狗日的，邪了，敢缴老子抗联的枪，扣抗联的人，也不打听打听马王爷长了几只眼。” 那边那二十几个土匪也不耐烦了，对水塔绒帽说：“ 当家的，跟他们胡掰什么，春点不开，瞎犊子，上几个弟兄插了他们。” 这几句话邵月就算没懂，也大致知道意思，那是叫把自己解决了。邵月什么样的机灵人，轮得着人家的算计。邵月低声对前面的晋中人说：“ 长子，狗日的要动手了，咱们先下手为强，做了他们。” 晋中人早等不及了，说一声打，手里的马枪砰的就搂了火，指着一枪就把水塔绒帽从马上给撂了下来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邵月对晋中人说要打，晋中人早就等不及了，只一枪就把水獭绒帽从马上给撂了下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邵月身子一滑，屁股从车辕上滑了下来，双脚着地，后背抵着马车，怀里的转盘机枪咯咯地狂跳起来，子弹雨点似的泼洒出去。只见四五个土匪连人带马都倒了下去，有一匹马没有断气儿，还想挣扎着爬起来，一颗子弹飞去，将他漂亮的头颅打了个粉碎。晋中人用马步枪连打几发，嫌慢了，丢开了马枪，甩手用匣子枪对着另一边的土匪扫了一梭子，20发子弹接踵出膛，土匪离着有20来公尺，匣枪准头不大，也被撩倒了两个，剩下的马惊了，人乱了，都呼啸着跑开了。土匪的大多数人都跟到后面，枪一响，一蹬马肚，都往前面跑。听到这边有人喊：“狗日的管职，当家的烫了！”几个土匪抢上前去救水獭绒帽。邵月怀里的机枪仍然不停，继续狂扫着，眼见着又打倒了两个。后面上来的土匪开始还击，子弹嗖嗖地飞过来，把大车板子打得白茬子直飞。邵月一边扫射，一边尖着嗓子喊：“肠子，快走人！”晋中人听邵月这么一喊，连忙掖起了枪，回身操起马嚼绳，一甩鞭子，赶着车就跑。邵月推着身子又打了两个点射，爬在车板上一个翻身滚进大车，正撞在乌云的身上。乌云一直趴在那里，两手抱着头，被邵月这么一撞，手中捏着的盒子枪哗啦就响了，一串子弹擦着邵月的头皮，小鸟似的飞向了天空。惊得邵月一缩脖子大骂道：“你妈的，对谁露火啊？你想做了我呀？”乌云也不说话，趴在那里声都不敢做，人吓得差不多已经晕了过去。晋中人驾着大车一气儿跑出了10-20里地，累得马大汗淋漓，直吐白沫，看看后面没有追下来，这才放松了缰绳，让马慢了下来。晋中人说：“狗日的，不会再追来了吧？”邵月说：“嗯，看来不会了，都打成那个样子了，捡尸都捡不赢了。要是还来呢？哼，除非他生了10颗蛋。这么一说，三个人的心都定了下来。想想按刚才那种打法，要没有生10颗蛋，还真不敢再追来，于是松了一口气。邵月和晋中人开始回忆刚才那一场，怎么说的，怎么想的，怎么打的，谁打倒了几个，是死了还是伤了，两个人你说一样我说一样，没个统一，争得脸红脖子粗，倒把乌云一个人晾在了一边。乌云被吓坏了， 刚才枪响的时候，他一直是呆呆的，只知道趴在车板上发抖，直到现在还没有缓过劲儿来。也难怪，一个18岁的穷人家的女孩子，见过兵，见过匪，却没有见过这种阵势。不说别的，光是那枪子儿嗖嗖的在身边飞，那声音就够叫人心怵了。更别说少岳近中人一前一后三条枪在他耳边放鞭似的扫个不停。这有生以来的第一仗，乌云没有把尿尿到裤子里就已经算好样的了。乌云后来想，如果少岳和近中人两个真的把他丢到那里撒丫子溜了，或者没打赢让土匪们给掳了去，那结果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这么一想，好些日子他都手脚发凉。天早已经黑尽了，这回不用争吵，大家都不敢再提歇脚的事儿。少岳给枪换了弹匣，警觉地抱在怀里，近中人瞪大眼睛赶着马车直奔牡丹江而去。在鸡叫头更的时候终于进了市里，找药科专门学校又花了一阵功夫，等安顿下来天已经亮了。第二天，少岳帮着乌云报了到，分了班，安排了宿舍，一切安置停当，便跟乌云告别。有了昨晚那场遭遇战，三个人已经没有了身份。走的时候，少岳把兜里的瓜子儿都掏了出来，用块手绢包了给乌云，让他没事的时候刻着玩。乌云也舍不得他们走，送出了很远，看着马车已经拐过了大街，还站在那里红着眼圈依依不舍地照着手。少岳和近中人当天便赶回了吕布。回到吕布，天已经很晚了，关山林等在那儿要少岳汇报情况。少岳便一五一十地说了路上怎么走的，说了些什么话，怎么和土匪遭遇上了，怎么打的，打完了怎么跑的，学校在什么地方，怎么安顿的，乌云分到了哪个班，都学些什么等等。关山林认真地听着，也不大惊小怪。听到乌云差点把少岳的脑袋开了瓢那一段，还呵呵地笑着。听完满意的点点头说，事情办得不错，仗也打得不错，以后就照这个样子办。现在没事了，你去伙夫老王那里自己弄点好吃的，明天跟我到伯利，咱们又有仗打了。少岳答应着，出门叫了近中人，两个人颠颠的去了伙房，找伙夫老王要狗肉吃。1946年，东北的局势千变万化，当时正是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紧张阶段。4月份，国民党军队撕毁停战协定，趁着苏联红军回国之际，遣重兵向共产党发动进攻，占四平，进长春。到5月间，先头部队已占领德惠、三岔河一带，与共产党驻守北满军队隔松花江对峙，并扬言短期内定要拿下哈尔滨和牡丹江两地，东北的城市大多沦丧于国军之手，但是农村基本上还是共产党势力范围内。国共两党相争，就给了土匪可乘之机。北满山高沟深，林海雪原，土匪有休养生息之地，这时候见天下乱了，就都出来抢地盘了。 柳子大的当上了中央胡子，领状吃粮，柳子小的靠不上国君的摇，自己也能折腾一气。他们攻击共产党区乡一级的政府和武装组织，袭击进剿部队和运输车辆，破坏铁路和桥梁，杀害土改干部，最可气的是欺辱老百姓，奸淫烧杀，劫夺财物，无恶不作，弄得老百姓水深火热，民不聊生。老百姓吃的是巷子面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系条麻袋当裤子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。当时河江省境内有30多支武装土匪，最大的属北满先遣军中将军长谢文东的柳子，号称12万人马，最猖獗的属东北挺进军郭清典杨玉范匪部，有2000来号人马。五月间，关山林的独立旅奉命开往东安、密山两县剿匪，先后在连珠山、黑台、半截河子一带打了几仗，将郭清典和杨玉范的东北挺进军击溃，以后又转战同江、伯利、依兰、通河、漫北、凤翔、饶河，大战役5次，小仗上100次，消灭土匪6000余人，缴获大炮20门，步枪3000余支。6月初，独立旅又配合359旅攻打下被土匪占据的宝清县城，进而追剿逃往富锦、桦川的2000名残匪，生俘匪团长2人、营长4人、匪兵1000名。7月8月间，进剿的部队将4大匪手中的谢文东、孙荣九、张雨欣3部团团围在依兰、林口、伯利一带。军区司令员方强带前线临时司令部赶赴伯利，经周密布置，逐渐将土匪压缩到凋零。当时的凋零成了北满的一个祸害窝子，期间也不是没有被进剿过，进剿一共有过3次，第一次是苏联红军干的，开始苏联人不相信土匪有多大能耐，没把凋零放在眼里。后来土匪袭击了苏军的一支车队，苏军突然被袭，死伤40余人，其中还有一名副司令，而土匪才死伤了上10人。苏军生气了，派出坦克大炮猛轰凋零，但是土匪知道了消息撤得快，只毁掉了一些房子。第二次是抗联干的，抗联用缴获的日军飞机做幌子，假装国民党对谢文东等匪首加委仪式，诱其聚集，想一网打尽。但是土匪狡猾，在集合的时候骗去了许多老百姓，鱼目混杂，埋伏在凋零外围的抗联部队怕伤着群众，没有下手，撤了。关山林的独立旅参加了3次对凋零匪巢的进剿，方强亲自指挥359旅和独立旅发起进攻，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，独立旅和359旅分进合击，一寸一寸攻进了凋零。当时匪首谢文东、李华堂、张雨欣、孙荣九、车里岩等人都被困在了凋零城里，率有9000余名匪徒。谢文东光绪13年生人，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属于满族正白旗人，年幼的时候在家种过地，养过蚕，当过马贩子。康德元年率众举事，打过伪满军，杀过日本人。康德2年，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总指挥部，谢文东被选为委员长，赵尚志当总指挥，李华堂当副总指挥。 1939年，谢文东吃不住日本讨伐队的围剿，下山投降了日本人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又打出了中央军的旗号。此人粗矮身材，胆大心鬼，办事有魄力，很有应变能力。他见民主联军部队动用了坦克和装甲车，火力威猛，枪响得不凡，攻势也很有套路。直到遇到了关里来的老八路，便让9000土匪据死抵抗，自己则跟几个土匪头子商量着逃跑的计划。经过2天2夜的激战，土匪在凋零外围和镇上的每一条街道上都架起了日式山炮和平射炮，炮弹发出撕裂的尖叫声，从发红的炮管中飞出，在冻结的十分平整的黑土地上升起一朵又一朵毒蕈一般的蘑菇云。机枪像是犯了顽固性哮喘的老妇人，整日整夜咳个不停。每一座青砖黑瓦的房屋都成了掘开的坟墓，一个劲儿地往外冒着乌烟瘴气。土匪们光着膀子，不断地调换着被打烫了武器，就像调换着被他们玩腻了的女人一样。打累了，他们就放下枪支，到一边去舀一瓢烈酒来喝，再把一大块鲁马肉填进嘴里生嚼着。他们从这条街窜到那条街，从这幢房子窜到那幢房子，从屯里窜到屯外，像三月间发情的黑色兔子，快乐而又激动。枪炮声和死神的关照对他们这些孽种来说，就像游戏时的伴奏那么妙不可言。关山林的独立旅是从西北的达连河攻进去的。关山林光着脑袋，头上袅袅地冒着大股大股的青烟。他的旅指挥部紧紧跟在担任主攻的二团之后。关山林的胶底鞋能踢到最后一个主攻团战士的屁股。关山林就是那么大步前行，子弹泼豆似的飞来，每一粒儿都可能在芸芸众生中平添一座新的坟墓，使更多的人的命运得以改变，或孤儿，或寡母，或未亡人。关山林却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炮弹一颗颗在完全无法预测的地方爆炸，将泥土、砖块和人的肢体像七月麦收时节扬土尘一般扬向天空，然后飘落下来。关山林就像一块打麦场，浑身上下都落满了泥土和人肉做成的麦粒儿，这使他呼吸困难，忍不住大声地咳嗽起来。邵月提着一支苏式格罩龙冲锋枪，弓着身紧张不安地在关山林身边窜来窜去，扫视着可能随时出现的狙击手或者冷弹。每一次炮弹落下的时候的呼啸，都使他热情洋溢地扑到关山林身上，用身体去掩盖他。即便关山林斥骂不休，邵月仍是热情不减。晋中人一手提着他的马步枪，一手牵着关山林的那匹枣红马，一步不落地跟在关山林身后，随时准备把马缰绳交给关山林，让他飞身上马直冲敌阵。枣红马目光炯炯，四蹄如锤，在枪林弹雨中兴奋地打着响屁，如丝的马鬃在火浪之中飘展如旗，猎猎作响。金可随着担任预备队的三团跟在后面，他对三团团长说：“看，老虎又疯了。”疯了的关山林在第二天傍晚时分 把最后一伙土匪压制到兴隆镇十字街头一幢大院里。那个时候，凋零的街道上躺着7000余名土匪的尸首，那些尸首千疮百孔，肚子上冒着黄色的油，身上缠着的子弹袋还在噼里啪啦的爆响，负了伤的精马从街上狂奔而过，把他们早已没有知觉的光脑袋踏得熟挂四裂，模糊难辨。那个时候，匪首谢文东、李华堂、张雨欣、孙荣九等正带着不足40人逃离战火硝烟中的凋零，而让最后一股土匪守在十字街头的那幢院子里做他们逃遁的肉票。十字街头的那幢院子过去是一家烟馆，整日吞云吐雾，鸳鸯颠倒，凤凰扑跌，如今它仍然烟雾不绝，只是黑膏的香味儿换作了火药的呛人味儿。院子里聚集的最后一股土匪，差不多全是土匪中的里外四两。这些人中间的炮头，个个是神枪手，平日练就了一手一里地外打酱杆、甩手打空中过鸟的本事，说打鸟头，不打鸟脖子。若打小家巧，打花大了不算，要留整尸。除了这个，还得有十步装枪、两腿填弹的绝活。所谓十步装枪，就是把手枪拆成一大堆零件，都在一大堆里坐在炕上，一声令下要从炕上跳下来，边走边装，走到院子门口就得篝火打响。所谓两腿填弹，就是手使双枪轮流射击，用腿弯处压子弹，要求枪声不绝，弹无虚发。有了这身本事，炮头们愁的不是打仗，而是仗打小了，人肉靶子不够分的。十字街头的最后战斗被争先恐后的炮头们操纵在手中，他们用护套保卫着子弹袋，不让被榴弹打轰了，从墙眼里、窗户扇里、墙头上一边吐着烟圈，一边拿威势的扣动机枪，幸灾乐祸地看着冲过来的民主联军战士一个个倒在街心处。疯了的关山林在两次攻击军失利的情况下也拿了土匪们一把，他叫通讯参谋调来一辆坦克、两门山炮向院内轰击，头一炮把院子里的一排酱缸炸得粉碎，酱煤和酱蛆糊了附近炮头们一脸，硝火浓烈的空气中立刻充满了大豆尸体的香味。第二发炮弹落在院子西胡同的鸡架上，崩死一窝鸡仔，糊上了鸡屎的羽毛飞满天，落下来粘在炮头们身上，让这些英雄好汉们全都变成了奇形怪状、小丑似的土著野人。第三发炮弹在院子东侧马圈里的罗花木上爆炸，面目可憎的马头飞起来砸在一个惊慌失措的炮头身上，把那个炮头从正房一直砸到了西厢房的炕头上。第四发炮弹是坦克打出来的，那炮是平射的，炮弹直截了当飞进了大门，在影墙上开花，将影墙两侧和东西胡同里藏身的炮头们炸了个血肉模糊，院子里燃起了大火，火高数丈，窗户纸全都震裂了。炮头们这才发现自己的一身本事，那些百步穿杨、十步装枪、两腿填弹、枪打过头鸟全都是狗屁，在坦克炮和山炮火药的巨大的威力下，他们半生练下来的技艺和胆略连一粒小小的灰尘也不是，他们无计可施，无路可逃， 他们像握着柴火棍一样的握着他们心爱的长短枪，站在那里望天长叹。关山林站在炮群的后面，双手叉腰，指着那幢十字街心正在冲天烈火中坍塌的院子，大声地吼道：“打！打他狗日的！”那幢青砖黑瓦的大烟馆，在关山林的吼叫声中，连同他昔日说不尽的风流史一块消失了。那些英雄办事、造孽办事的炮头，连同他们的刀枪战马一块，像一群火中的狮子一样的消失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